哎呦，大伙就更纳闷了，这四个老头挨欺负了，武林当中没几个能欺负这几个人的，是不是？这怎么事儿？他看了一眼大伙，各位，哎，一点小事儿不说也罢。哎，别的爷们儿啊，既然你这个已经是吧，又叹气又面带愁容的，已经到这个份儿了，如果说你要不说出来，大伙儿也跟你憋平衡啊，我们也跟你憋死了，是不是？万望老人家您就说出来吧，到底怎么了，是不是？说。这无奈逼的殷生远说，殷生远是不能不说，他不吐不快。事情很简单，这个地界是归眉山县管，眉山县的县太爷叫李文朝，守备大人曹天宝。这曹天宝啊，也就在前二年没啥事儿，跟殷生远一个徒弟比武，俩人较量较量吧，是吧？守备是武官嘛，结果让殷生远这徒弟啪给来一扫堂腿，把这个曹天宝啊扫一跟头，这个守备大人这个面子就挂不住了，在那儿记了个仇口。也就在前十天，这个守备大人曹天宝来了，以着官府的名义说要建水师营，为了防这个眉山县，因为这是岷江嘛，对吧？在岷江这地方扎一水师营，建立这么一个江上打击黑社会的快速反应部队，哎，就这么个意思。选这地点呢，要了命了，是故意找茬，就选在了殷生远他们家。这殷生远家是个大院子，背靠岷江，就是这房山后边就是岷江，所以要争这块地，你政府争，谁能说得了什么呢？是不是啊？官衙争地，即便你琴棋书画四侠，这个武功再厉害，你也不能跟官府对抗啊！哎，这文就下来了。老头找了几个人，可找这几个人都不丁事。另外，殷生远呢，本来是个侠客，也不愿意行贿，是不是啊？有人劝他说：“你给那守备啊，曹天宝啊，送俩钱去就完了。”老头还一摇脑袋，报，我看他能怎么样？话是这么说呀，这百年老宅呀，他心里不舒服。今天把这话当大伙说出来了，我这就是我这不高兴的原因啊，因为是官衙占我这块地，要在我这后边啊建什么水师营，我这宅子。就是他们的指挥部，就司令部吧，哎，就这么意思。哎呀，李白呀，站起来了，老人家，前辈，哎，你不要叫我前辈，如果要论起来的话呀，咱们是平辈儿，啊，怎么是平辈儿？你师父不是燕影燕飞来老人家吗？那是我们的师叔。哦，李白点点头，哎呀。那既然这样，咱就不远了。我跟你说实话，这事儿你交给我李白来摆平吧。太白，你能摆平？你看，此番我们办一个案子，成都守备大人叶大人亲赐我一块令牌呀、啊，走到各官府可以调兵、调粮、调人，这个可是真的。那么像杜大盼、周天元等人都纷纷点头，李白有这个力量，我拿这令牌我去找这个曹天宝去。他这个曹天宝不要争你这宅子做他的水师营吗？现在我也争你这个宅子作为我抓重犯的指挥大营，我们两个谁赢？嘿呀，这还真是一线希望。周天元、杜大盼等人纷纷点头，琴棋书画四侠也点了头了。那咱们就试试吧。这四个老头啊，真正没辙呢。你说送礼吧，又撂不下这架子。这琴棋书画四侠是很有名望的。你说打吧，那是犯罪，你能对抗官府吗？李白的出现，老头感觉得有救了。 对吧？燕生远呐，哎，这是老燕家100年的老宅呀。没想到毁在我手，哎，李白这一说，把老头乐得腾楞一下，高兴。李白就来到眉山县，见到李文朝县太爷。李文朝啊，早都接到上方公文，这公文写得非常明白，说有江湖义士李白手持本太守的令牌，抓拿朝廷的重犯，走到各州府县，如遇调人马之事，尽可协办帮助，不得有误。今天见着李白了，人家那叶大人呢，为了给李白提供方便，已经早已经形成公文。那么李白这一到这一说，哎呦，李文朝是特别客气，有这事有这事，太守已经来公文了。那么李白干嘛来了？李白说，我找这守备曹天宝。哎，就把曹天宝叫来了。曹天宝先给李白见过礼，他不是给李白见礼，是给李白手里这个令牌见礼。然后李白就把曹天宝弄到必经之处，是连公家的带私家的，是连哄带威胁的，又拿出来100两银票塞到曹天宝手里头。曹大人，那燕老英雄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多年交情，万望你给个面子，你占那个地也行，不占也行，何必难为他人呢？何必结个仇口呢？离他那个宅子不远，有一很大的空旷之地呀，盖2间宅子，不就当你的巡访营了吗？万望曹大人高抬贵手。另外，当年你跟他徒弟比武那个，嗨，大人不把小人怪，是吧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反总而言之，这李白说了好多好话，看到这银子了。曹天宝乐了，一咧嘴，嘿嘿嘿，哎呀，李义士啊，你放心吧，啊，这个，我就回去就完事儿了，啊，就过去了，多多感谢，替我向燕老爷子问安。李白在眉山县就把这事儿办的是利利索索的回来了。大伙也有证人呢，跟殷生元一说，哎呀，老头这个高兴啊，啊。抓住李白的手，李白啊，小老儿特别高兴，有什么话尽讲当面，你们来干嘛来了？你们不能平白无故的跑到我家来玩吧？说，这时间李白和盘托出，就把秋云天、铁龟山的事儿说了一遍。等说完了，再看那四个老头，谁也不吱声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眼瞪小眼。一股烟无奈一看，呀，这咋的了？这是啊，这咋没动起来呢？方才还龙腾虎跃的，方才还眉飞色舞的，这功夫怎么连这茄子蔫了呢？边上白面也点点头，嗯，我说你们这四位怎么了？啊，你们怎么没动静了？莫非说遇着什么难题了吗？哎。万彩图，万老侠往起一站，李白。秋云天，我们确实有交情。这是一。第二，我还跟你说个事儿，现在的秋云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和一年前的人不一样。秋云天呐，我们曾经有恩于他。有一年，哎，这时间好长了，20多年了。大冬天的塞北五杰以及泰山双侠，好几个人围杀他。结果他身带重伤，那次围杀是一次突袭，就领不丁出手，先把秋云天弄伤了，然后打起来了。秋云天寡不敌众，虽说打死了两个人， 往前跑，后边众人等追杀。我们看不公，这么多人打一个。所以出手相救，由那天开始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。后来邱云天占据铁龟山，我得说邱云天这个人呢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做事一碗水往平端，极其的公正。我们感觉到这人太可交了，就磕头拜把子，成为了兄弟。为人讲究，邱云天太讲究了。可是也就在一年前呢，我们突然发现邱云天这个老弟性格大变，和以前一点都不一样，大不相同啊。这一年来他所做的事情，有的事情让人切齿啊，说打就捞，说八兵人就动家伙，眼珠子一瞪，伸手五指令，全手就要命。探手就出人命啊！哎，交上手，那就不让你活。而且做事反复无常，忽左忽右，让人家琢磨不定。我们这一年来就渐渐跟他少了往来，就觉得这人变了啊。那是不是邱云天更年期到了？的边上一股烟说了，那年没更年期这词儿啊。那是不是他变性手术做？那也没这词儿。反总言之，这无奈猜呢，是吃什么药了吧。四老又继续往下介绍，李白啊，邱云天的武功高低不论，他这个兵刃太厉害了，碰不了。就咱们在座的要平打，跟这个邱云天都打不了。但是呢，你李白来了，大伙来了，我们能不给这面子吗？而且你李白又帮了我忙，我们四侠陪你们上铁龟山，力劝邱云天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把那几个国家重犯交给你们啊，你们把这个官案了结了。随后至于说你李白跟邱云天的过节，咱把它化解了，化敌为友。李白点点头，人家这四侠真给面子，跟你一起去，咱们都去。这就收拾厅堂，就这样浩浩荡荡的人马，这就够奔铁龟山。过了岷江，这个铁龟山是在岷江的西，哎，领不丁在这个江岸那儿出来这么一块立斗是矮的一座山，离老远就像一龟似的趴在了江边。那么过去之后不直接进他的这个水寨，在边上过去的，他这山底下还有不少镇呢，大镇小镇的是吧，还有村子，哎，这个地方很热闹，就选了这么一个山下的镇叫太平镇，先在这儿大伙住下了。为啥要住在这儿呢？明天早晨上山，现在天头已经晚了，你说上山拜山到那儿那么晚了，人家再没什么住处就不好意思了，所以先把住处选上。这太平镇有个最大的店房太平店，哎，就住到这儿了，太平镇的太平店。这一无言无奈把那掌柜的叫出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包那一跨院啊，东跨院和西跨院我们都包了，是吧，人多，现在30多位了，这叫太平店，瞧你这名起的啊，还得回写太平店，那个太平镇倒行，还太平店， 写错写太平间儿不麻烦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哎呀好了，来来，住下住下。这住下了，大伙当夜吃完了饭休息，第二天这就上铁龟山。到人家山这儿寨子门这儿，往里头一抱，哎呀，不大一会儿啊，邱云天很客气的迎接出来了，大伙全都上前跟邱云天见面。那这里头这人物可都不矮呀，你像琴棋书画四侠啊，这身份矮吗？另外金刀侠蓝永年、圣手无敌、神鞭侠顾二爷、顾鹤平，这都是有身份的人。李白啊、杜大盼、周天远，这邱云天挨个跟大家客气，对着琴棋书画四侠也是非常客气，先跪下行其大礼，磕头的嘛。哎呀，赶紧起来起来。就这样，众人等来到了中央聚义大厅，一进这个院子，大伙看到了大厅的前边五个笼子，笼子里边装的是法信、法环，那仨笼子里边一个里一个三小兄弟。邱云天也不多解释别的，进了大厅命人献茶，茶罢歌盏，他把这茶杯往那桌子上一撂，各位，我也不多说别的了，你们都是武林当中的名将名家呀，我明人不做暗事，邱云天，你们想要找的那人就在大厅外边放着呢，一个笼子里边一个，想把他拿走胜过我邱云天，只要能赢了我，哪怕赢那么一点，我跪下把这五个人交给你们，你们也找了一些人来说情，是吧？像什么柳洪成啊，刘老英雄，这又来了我的磕头的，弹指乾坤妙手七侠阴生远，颠倒黑白世间七侠方个云，万里腾飞铁卷书侠斩宏图，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，这我磕头的，我谁面子也不能给，你们也甭废话，咱们就拿兵刃说话，让事实说话，才能成为焦点访谈。那年没这个饭，总而言之，这眼珠子一瞪很吓人呐。这话说的太明白了，你请谁都没用，你们有后起之秀的李白吧，这人很厉害，能把金面罗汉瑞达给打了，我向你们集体叫号，不论是谁，排不论是谁，来呀，拿兵刃。那边啊，俩人给抬过一个紫檀金木匣，啪打开之后，大伙愣着呢，哎呀，这可倒痛快，这一股烟无奈吓得还一缩了舌头。这是阴生远，阴大爷一琢磨来了，我得说两句啊。云天哪，你听老哥，别说了，说什么说，我话说的非常明白，你们是我磕头的大哥，那是我好朋友，我是对事儿不对人，赢了我拿什么都行，赢不了我尔等休书旁的，来来来，毛家在此。说完话，他电不灵腰一展身形，左脚迈点，右脚迈，噌，来到天井当院，拉了一个一柱青天式往这一站，向群雄叫阵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瑞达受了点伤，邱云天为瑞达出气。那么为了为瑞达出气，才把这法环还有法信以及三小全救到了铁龟山。救到铁龟山，赵氏说有交情，有感情，有深厚的友谊才能救。人家不得，把这几个人救来之后装在铁笼子里头，像狗一样的带，而且告诉这几个人，我就是拿你们几个做钓鱼的诱饵，钓李白，钓天下那些练武术的。啊，这是向武林宣战呐、啊！现在邱云天把李白和瑞达那事儿放到脑后去了，提都不提。在他心目中啊，你李白不值得一提，我就是拿这个事儿做个事儿，做个因由，把武林当中那些能杀的能打的大腕人我都引过来，我要拿我这条鞭横扫天下。这是这么个想法。大伙看了邱云天呢，这邱云天变了，有不少人认识他，太认识了，这么大腕能不认识？那原来的邱云天啊，说话扑哧一乐，人脾气暴躁是不假，但是嫉恶如仇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高风亮节，大有古人一风，豪迈慷慨呀、啊，没有不挑大拇哥的。那位朋友太讲究了，这今天的邱云天怎么了？疯了？不怎么的，狂犬疫苗打错了，扎猫身上了，这怎么整的呢？大伙儿细看邱云天掌中这个兵刃鞭，威名远震，龙头银骨鞭，天下无敌。这兵刃怎么打造出来的，至今还是个谜。你这兵器碰到他的兵器上，你这个兵器就粉碎，甚至你这兵器不碎也把人给你震出一跟头去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可一看呢，太普通了。它是一个龙头，这条鞭有六尺长，软鞭，是用骨头做的。哎，这个粗细呀、啊，最粗的地方跟鸡蛋那么粗，最细的地方，哎，就跟那赶车老板的鞭子那么细，是一头粗一头细，是白骨做的。这个骨头啊，每一节最长的有半尺左右，四寸。短的一寸多，一个连一个，一个连一个，连着的当中是用的铁圈套在一起，那一个圈咬一骨头缝，把这个鞭连在一起了。这鞭就真有这么厉害？另外来讲，有的见过，有的没见过呀。一看这鞭还是那条鞭，邱云天还是那个邱云天，他性格变了。怎么变这么狂躁呢？在当场用手点指，你们哪个过来，李白就得过去，因为这上边有李白的名字。你要想把这几个人抓住啊，押回官府，你李白来拜山，所以李白就要挺身往前走。有一人把他拦住了，金刀侠蓝永年，峨眉派的。大白呀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领教领教邱云天，九牧他大名啊，我走个十趟八趟的，你仔细观瞧。言下之意是我先给你探探道，看看他什么路数。另外，蓝永年蓝大侠金刀侠也不是白给人物，五十来岁了，纵横江湖多少年。另外一看，邱云天你也太狂了，你拿我们这些练武术都没当个事儿啊，你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、啊、你什么东西你、啊、你多大个份儿你这么狂啊，你仰仗你兵刃好啊，你就目中无人。所以蓝大侠心里都很是气不过。第二个，李白人家跟你叫号，我跟你先探探道，我们俩交手，你看看他什么路数，这好将来心里有个底，你跟他打的时候 就这样苍凉一声，金背砍山刀，蓝大侠蓝永年就拉出来了，一个箭步到的切近。这邱云天也不客气，用手一指，你进招。蓝永年一想，我跟你多说废话也没用，这是个狂徒啊，所以他前手一顶眼神，这口刀就够奔邱云天脑瓜门子就劈下来，这挂着风声呼，邱云天往边上这么一闪，那么一个海底捞明月底下当做这么一脚，蓝永年一个闪身踱步，扎比腾空蹦起来，二人抽身撤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二十几个照面。蓝永年这刀他是找的窍门，没往他这边上碰，他也知道这边可了不得，可不碰是不碰，不碰人的这个招数就受到一定局限。本来呀，蓝永年有12层功力，他仅仅拿出来8层的功力跟这个邱云天打，因为他不敢拿着金背砍山刀去碰他的银骨鞭，这样无形当中就自己把自己压住了。邱云天呢不管当放肆啊，刮的风声呜呜呜，这鞭是上下翻飞呀，坏了，第24个照面，啪，底下一个大背扫堂腿，蓝永年往起这么一跳，这个时节邱云天来个空中八盘铲，横跨丹栏，是手里头拿着龙头，他这鞭是右手拿着龙头，握着龙头，在这龙脖底下这鞭刷，哎，6尺长，左手玩这条鞭，所以他打仗的时候始终这右手拿着龙头。大伙一看邱云天的底功特别好，动作闪身极快，像这种打那就是点到为止。为什么呢？那练武术的嘛，一没有天仇，二没有地仇，三没有朗朗乾坤之仇，谁也没报谁还下井，就是为了打赌，你邱云天赢了啊，你赢了那我们就败了呗，你救出那些人我们也不要了，李白呢将来负荆请罪到官府，那你输了你败了是不是，那你把人交给我们，这就叫切磋武学，以武会友。虽说讲的是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那你得分啥，什么叫举手不留情，谁也没报谁还下井，对不对，也没有杀父之仇，那就是点到为止，顶多互相之间呢、啊、你把我踢个跟头，我把你扒一脚卷出去，那也这就可以了。这么大一个蓝永年是不是、啊、闯着江湖一辈子了，最后让邱云天一脚给蹬倒在地，这面子早已经那就丢光了，那得多少年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，这也就是到份儿了。可没想到邱云天不是点到为止，就这一龙头砸在了蓝永年后脑勺上，脑浆迸裂，万朵桃花开呀、啊！尸体横在当场，啊！大伙全吓傻了，鸦雀无声。特别是弹指乾坤妙手琴侠燕生元，颠倒黑白世间奇侠翻个云，万里腾飞铁卷书侠斩宏图，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，还有美髯公柳红城，瞠目结舌，目瞪口呆，瞪眼珠子看着邱云天。因为这几个人为啥眼珠瞪这么大，他们几个跟邱云天最熟，关系非常不错。云天，你，你等，不要说些旁道。 哪个不服，来来来，我在此恭候。哎呀，这秋天疯了。呀呀呸！这话音刚落，边上双锤将单桂龙无双锤就上了。好家伙，他这锤左手这12斤，右手的8斤，一对金篮锤，两锤碰在一起，咔咔咔，怎么一磕一碰直冒火星啊。单桂龙跟蓝永年两个人磕头，哎，磕头拜把子兄弟，大哥死在当场，单桂龙受得了吗？他手拿着锤指着向邱云天，邱云天呐，你不是人呐你啊啊！武术较量，点到为止。蓝永年，我大哥跟你无冤无仇，就是一个比武切磋，你下如此狠手，单桂龙跟你玩命了！噌，蹦到前进。上大侠也不是白给的人物，双锤威震大秦岭啊。邱云天无动于衷，一看单桂龙过来了，往边上这么一闪身，二人插手换步，不到10个照面，惊奇的一幕发生。这可是锤呀，一大铁疙瘩，两个人站在一处，单桂龙这锤管风声呜呜呜呜呜呜，唰唰唰唰唰唰，鞭声锤声。单桂龙打击了，不是拿着锤躲着这鞭走，也不管那个，就几个照面。这鞭龙头银骨鞭就碰到他的锤上。哎呦，这么一声巨响，大伙吓了一跳，有的甚至往后退了半步，扎足定睛观瞧。哎呀，再看他这锤碰到这边上，那个锤也就像那个泥一样，就干裂的泥噼啦啪啦噼啦碎了，真碎了。那锤呀，碎的都是些铁块，最小的像黄豆粒那么大，最大的也就鸡蛋黄那么大。冰铁打造的锤给整个粉碎呀。单桂龙正在一愣的时候，就见邱云天一个反手大背腾毛，举起他的龙头砸到了单桂龙的头顶上。单桂龙脑浆迸裂，万朵桃花开。哎呀，现场可大疯了。单桂龙这边尸体刚躺在那儿，钟义侠李文广一电腰就上来了。为什么呢？都一门户的。钟义侠李文广先怎么的你呀？啊，你邱云天呐，你小子是人吗你呀？他手握了宝剑往前一近身，二人插势不到6招，这一边就扫到了李文广的腰畔上，正打到腰上，你都想不到，咔！你就说邱云天多大劲儿，这个鞭多大威力，就把活生生一个大活人由中间给撕开了，把人给打成2截，带脑袋的这头飞出1丈开外，腰的下半部分的腿那儿向东飞出1丈开外，就把人给打飞了，打裂开了，打了2截啊，是一东一西呀、啊。 当场是血雨腥风，满天的血雨落下，染红了地呀。邱云天、掌中青子鳖，你们哪个过来？全吓傻了，被邱云天这个劲儿给吓傻了。李白、李太白一个老酒咽着，嘎嘣一声，宝剑出下，英雄含着泪呀。李白就感觉到热血沸腾。哎呀，李白受不了了，方才啊。是给打的震到那儿，就是被眼前这恐怖大片儿啊，惊悚大片儿，跟吸血鬼大片儿一样，就看着邱云天就跟吸血鬼似的，把李白他们给震懵了。没想到我特别是四侠客呀，琴棋书画四侠，这哪是我们认识的邱云天呢？啊，当年的邱云天。那是多有礼貌的人物，那是我们非常尊重的人物，这怎么这样呢？啊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今非昔比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天哪！所以这四个老头站着都傻子一样，嘴唇子气得直哆嗦，说不出话来。再看一股烟儿无奈。无奈想破口大骂，都骂不出来了，那嘴唇子直突突啊！吃不得不得不得盆不吃不得倒不得今不吃不得倒倒这这倒。边上那小老西子白面吓得直哼哼，嗯，老老嗯老老老老老老老啊啊醋，还找醋呢，哎。李白一看不行了，他一步一步来到前前，我李白要领教你几招。李白的眼珠是通红，含着血呀，血贯瞳仁呐。那么这时候啊，邱云天仔细看看李白，李白进到他铁龟山，他都没仔细看看，为什么？你说白了，一个后起之秀。一个乍闯江湖的，你说不上怎么地，碰巧把瑞达给打了那么一掌，你不值得我一瞧。在其位的哪个不比你名大？哪个都比你闯江湖年头多？你谁呀你？你就是碰巧，对不对？我拿你做个由头，我拿你做个钓饵，我要唤起武林当中血雨腥风，我要互相厮杀。你说他什么心思？那么今天李白走到切近，邱云天仔细看看李白，我看你到底什么样。他不看还则罢了，一看李白身高79寸，头上戴镶嵌碧玉宝石蜀纱巾，身穿开口叉领白罗袍，那开口处是走金边纳金线，叉领上绣云朵朵，腰盘白玉棉布袋，带绣五彩祥云，胯下宝剑九天银河日月星，白鲨鱼剑匣白银吞口，杏黄色剑胆灯笼穗是随风飘摆，足蹬麻面蜀丝万字靴是鹿皮的皮底儿，那鞋帮鞋跟鞋面绣万里云飘，往脸上观瞧，李白是眉分八彩，墨朗性，准头端正，大朝怀，扇不胸脯，马蜂腰，大飘带，面前有百步的威风，头顶上透出千丈的煞气。嗯，邱云天眨眨眼睛，他没想到李白这身上透出又一股气质。什么叫又一股气质？这股气质你说不出来。李白，报上你的师门。李白气得一咬牙，你不配听，就你这样你配听吗？恶人，你准备迎战。他按住剑膛，独一老九眼床，嘎啦一声，刺来啷啷啷啷啷啷，龙吟虎啸，拔出九天日月星，往当场迎风一战，要决战邱云天。